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68集。边南先下车，秋意要坐到下一站。准备站起来的时候，边南转头看了一眼秋意。 哎，我下午给你打电话，我爸应该会来接咱们。 嗯。 边南跳下车，往学校围墙那边走过去。这个时间早锻炼已经结束了，从大门爬进去是找死。这围墙边南翻了好几年，熟的就跟楼梯似的，腿蹬两下，手一攀就过去了。一想到再有半年就翻不了了，还有那么点忧伤。毕业前应该来拍几张潇洒的翻墙照，用于纪念他乱七八糟、没追求、没目标、迷迷糊糊的几年青春。落地的时候，发现墙边有人蹲着，边南吓了一跳，扭头看了一眼，十二年级篮球班的三个人正蹲在墙边抽烟。这几个人一进学校就迅速拜入潘逸峰门下，担任狗腿一职已经两年了。看到边南的时候，这几个人眼里都满是不屑。不过边南一眼瞪回去的时候，他们站起来走开了。边南啧了一声，就这样的货色，再来一个排他也不怵。就算是潘逸峰在时在校的时候，也没谁敢随便找他麻烦。溜进宿舍的时候，孙一凡和朱冰都没在，只有万飞正一边穿外套一边准备锁门。一看到他，万飞立马伸手对着他的脸一指： 南哥，昨晚上干什么去了？ 回家了。 回家？你回家干嘛？明天才是周末呢。 惹了事儿不得做做样子吗？回家待着显得我老实。 被编号虐了吧？ 编号病情加重了，已然奔神经病那头一去不复返了。 哎，秋意什么情况啊？ 还成，伤得不重，今儿去学校了。傻盘还关着呢，哪天要判了，咱俩得记着点给他上香。 哎，是探监，打个架不至于就毙了。 哼，就他这么下去，早晚得毙。 上午的课上了两节，边南坐那儿犯困犯了两节。第二节下课的时候，他被老蒋叫去了办公室。打架的事儿，老蒋倒是没多说，只说想跟他聊聊毕业以后的事儿。 你估计是不会考体院了，自己有没有别的打算？ 没有，完全没想过。 你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了，还想继续打球吗？ 不想。 我就知道，你小子一直就不喜欢网球吧？ 我爸让打就打了，真不想毕业了还打。 唉，可惜了呀。那你是打算直接工作了？ 说实话，老蒋的这些问题让边南有些犯愁，也有些烦躁。他从来没去想过这些，就算偶尔想起，也就一闪而过。对未来的生活，他始终迷茫。从小他就没对自己的未来有过什么想法。小学时写作文让写我的理想，他愣是憋了两天，最后才很费劲地写了个我想像我爸那样，包好多个框。那大概是他长到现在唯一一次面对理想和未来这种东西，之后就再也不愿意多想了。老蒋看了他一会儿，点了根烟。 我熟人那边 有个网球俱乐部。 是那个展飞俱乐部吗？ 对，他们不是有个培训基地吗？正缺人呢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愿意的话，到时候我可以推荐你去试试教练助理什么的。 哦， 你先想想吧，回家再跟你爸商量商量。 嗯。 边南点点头，站起来，走出了办公室。关于毕业，关于工作，关于从没想过的以后，一下就这么突然摆在了边南面前。他琢磨了一个中午加一个下午，体能训练的时候，还跟万飞一边跑一边惆怅了一回。 我觉得还成吧，如果你爸不管你的话，去展飞挺好的，咱这儿就他们那儿最牛了。 我爸怎么管我？ 边爸除了是个矿主，还有不少别的东西，物流公司、饭店之类的。边浩现在就接手了物流那块。不过再多的，边南并不了解，也从来没打听过。他一直怕打听了会让阿姨有多余的想法。小三的儿子抢家产之类的，电视剧里看看就够糟心的了。 唉，随便给你一个什么店就成了呗，或者给你一笔启动资金什么的。不过这样，估计你阿姨和编号会不舒服吧？ 这事儿谁能舒服得了啊？算了，先不想这个，跟我爸聊了再看吧。 放学了吗？ 嗯。 我还几分钟到你们学校，你叫上秋意在门口等我一下吧。啊，对了，把万飞也叫上，你们能自在些。嗯，秋意要有朋友也叫上，别到时候人少了，一紧张都跟你似的，一顿饭说不上三句话。 哦，门口。行。 边南本来还有些犹豫，把秋意叫到体校门口来，简直是跟示威差不多了。但要让老爸改地方，又没办法解释。本来就刚惹完事，他只得答应下来。挂了电话之后，他看了万飞一眼。 哎，一块出去。不过我爸要上咱门口来接秋雨去吃饭。 哎呀，这会儿门口人不少呢，今儿都回家。 喂，能走了吗？ 能。 嗯，那什么，你过来我校门口吧，我爸车马上到。 要带家伙吗？ 带上申涛吧，我爸说人多热闹。 哎呦，那带上申涛可就真成那家了。 没事儿，我在这儿呢，现在基本没人敢惹我，顶天了邓姐。反正转过年在学校待着的时间也不多了。 行。 边南和万飞走到了校门口，还真是不少人，有等车的，有等人的，还有聊着天没急着走的。秋意和申涛俩人从马路对面往体校大门口晃过来的时候，在门口站着的体校学生都看了过去，还有几个反应很快的立马扭头看着边南和万飞。 哎呀，真是嚣张啊。 万飞这话也不知道是在说秋意申涛还是说他们自己。边南远远看到了老爸的路虎开了过来，冲秋意和申涛招了招手，顺着路往旁边走了几步。申涛跟过来说了一句， 谢谢啊，正想贴标呢。 还贴标呢，那天你来的也太慢了，是不是跑不动啊？ 你们到工地大半站地，我们到工地两站地。我到工地大概用了…… 赶紧上车，我爸的车已经停在路边了。上车上车。 边南上了副驾坐下， 另外仨坐在了后座上。秋意在后面打了个招呼。 师傅好，我是秋意，这是我朋友申涛。 好好，身体没事了吧？ 没事了没事了，本来也没伤得太重。 没事就好，这次的事儿谢谢你，今天就算是给你压压惊了。 哎，叔啊，咱们上哪儿吃？ 我在金鼎订了桌，行吗？ 太行了。 边南看了老爸一眼没说话。金鼎是市里号称六星还是几星酒店的餐厅，去那儿请客的确是老爸的风格，这也是潇洒的暴发户矿主表达诚意最直接的方式之一。想到这里，边南突然又有点担心。 之前秋意在看守所待着的时候，老爸就给我卡里存过钱，让我先照应着秋意家，说是出来了再好好感谢。老爸表达诚意一向是直接而热忱的，一顿金鼎应该打不住，老爸估计还会给秋意塞钱。 以秋意和老爸的性格，边南担心俩人会因为塞钱闹出什么不开心来。下车的时候，边南想要和秋意说一声，但没找着机会，只得一边跟老爸说着话，一边飞快地给秋意发了条短信： 我爸可能会给你钱，你有个心理准备。 发完之后，他等了一会儿，居然没听到秋意手机响。他忍不住推了推秋意： 你手机响了？ 秋意看了他一眼，从包里摸出了手机看了一眼，又抬眼冲他笑了笑。边南也冲他呲了呲牙。秋意跟在老爸身后往电梯里走，在手机上按了几下： 我会处理。 边南跟老爸吃饭向来沉默是金，虽然一块吃饭的次数并不太多，但加一块也差不多能凑出一筐金子了。今天多了几个熟人，他本来应该舒服不少，可是因为不知道老爸会不会有什么惊人举动，他感觉自己这顿饭没准还能攒出一小盒金子。老爸对这里很熟，服务员也都认识他。领着进了包厢之后，他直接跟服务员说了一句：菜你们看着上吧，就坐下了，又招了招手让秋意坐在了他身边。秋意笑笑坐下了。边南坐在了老爸对面，挨着老爸排排坐，他有点不自在。 你和你这个同学都是航运中专的是吧？ 明年就毕业了。 那现在该要实习了吧？ 是。 服务员拿了茶进来，边南闲得难受，从服务员手里拿过茶壶，围着桌子转了一圈，把大家的茶都倒上了。 你们认识边南很久了吗？这小子很少跟我说这些事儿，跟他关系好的同学朋友的我就知道一个万飞。 那必须知道我呀，我跟边南可是小学就在一块混了。 跟万飞比不了，我跟边南是上学期才认识的。 哦，这次的事儿你家里也担心了吧？ 还好，边南和我朋友都去家里帮忙来着，所以还好。 边南在一边听着这样一本正经的对话，简直难受得快要起痱子了。好在没多大一会儿，服务员就轻轻敲了门，开始上菜。 我饿了，先吃了再说吧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